第1714章，鞋少不算事。江波涛很高兴这次自己没有做出多余的选择，很高兴叶修和包子最终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闪避，保护自己的角色少受星云波动剑的伤害，这已经是他们俩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收获了。想再试着攻破星云波动剑来打断集火攻势，没可能了，因为时间不允许。轮回正在发动的可是集火攻击，韩嫣如的生命每秒、每半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单位中在跳动着，向低跳动。星星只有一次寻路机会，但是最终他们失败了，再来一次当然是可以的，但是韩嫣柔怕是已经没办法支撑着让他们再一次了。闪开吧！江波涛盯着君莫笑和包子入侵，他没有丝毫放松，更何况击杀完掉韩嫣柔后，攻势马上就会向这两人集中了。先杀谁？江波涛观察着两个角色的走位，但是却发现有一样奇怪的东西混入了他的视角。是什么？集火攻击韩嫣柔的战团，在他的星云波动剑笼罩保护下的战团，什么东西就这样飘了进去？手雷！江波涛的瞳孔猛然收缩，他来不及思考，他不加思索，星云波动剑的波动之力已有一丝切向了那枚手雷。手雷炸开，声音不大，光影也不见如何嚣张，但是一圈仿佛有形的冲击波扩散开，爆缩式手雷，一枪穿云，一叶知秋，残忍静默，再强的角色也被掀开掀退。江伯涛心都凉了，他转动着视角，很快就看到了沐浴成风，很近，远比之前他的站位要近得多。叶修、包子攻破星云波动剑失败，他们寻路失败，因为江伯涛及时察觉了他们的意图，但是他却没有察觉那条路并不只是到这里而已，那条路还在延伸，从包子到叶修之后还有苏沐橙。吸引注意力，牵扯出空档，让苏沐橙得以有机会将这颗爆缩式手雷穿过星云波动剑扔入。不，不止如此，这枚手雷不只是他没有留意到，轮回场上四人都没有留意到，他的注意力是被叶修和包子吸引走的，星云波动剑因为他们两人的意图被牵出了一道空档，但是轮回的其他三位呢？是唐柔，是苏沐橙。韩嫣柔面对极火的挣扎，沐浴成风远端的炮火支撑都不仅仅是要制造解围，从一开始他们就有这么一层目的，他们挤压了轮回那三位的视角。这种掩护是当年一叶知秋配合沐浴成风的经典手法，是所有战队拿来当作近战远程配合的教材的案例。这种手法的隐蔽性非常强，身处局中的近战角色是完全无法察觉到的，而拥有一定距离视角的江波涛当时的注意力却多被叶修和包子给吸引了。 所以说神枪手冲得太近总不是什么好事。 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如果还是进行远程输出的，这手法自然是瞒不住的。叶修一边在频道里说着话，一边让君莫笑冲出，冲向一枪穿云。被爆缩式手雷推开的一枪穿云也没有停止攻击，他还在攻击着韩嫣柔，试图更进一步压低其血线。这一波集火最终还是没能干掉韩嫣柔，但收获还是不小。韩嫣柔此时 28% 的生命已沦为场上的生命最低者，再一波或许就能带走。对韩嫣柔的一些攻势很容易对星心形成牵制，接下来的攻击应该多围绕韩嫣柔展开，这些都是很顺理成章的想法，这就是生命更多的优势，这就是生命更少的负担和压力。没有治疗，这种优劣就是这样的赤裸裸，任君莫笑的那点治疗技能是没办法改变这一点的。 优势还在，而且很明显。人人都是这样的以为，但是只一秒。因为这个生命最低的角色是韩嫣柔，这个角色的选手是唐柔，那个初入联盟就敢叫嚣着一挑三的姑娘，那个被千夫所指却没有半分妥协的姑娘，那个在总决赛里一挑三后还意犹未尽的姑娘。鞋少那也算是个事儿。君莫笑冲向了一枪穿云，韩嫣柔也冲向了一枪穿云，冲得比君莫笑还猛。暴缩式手雷弹开了轮回三人的角色，但弹不开星云波动剑的攻势。韩嫣柔事实上还是在星云波动剑攻击中的，但是一等身边没有其他人的限制，他就冲出，他冲出的速度几乎要比一枪穿云被弹开的还要快。一枪穿云还在指着他射击，他不退，星云波动剑还在卷着他进行杀伤，他不避，他身上没有了枷锁，他就冲上，以攻击为目的，毫不犹豫地冲上。这份果断让他反倒少承受了一枪穿云的射杀，这份果断让他反倒最快速地从星云波动剑中冲出。攻击，攻击，攻击，以攻代守吗？没有那么复杂，因为还有命在，所以就要攻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只有攻击那才叫战斗，因为只有攻击才能收获胜利。强龙压，韩嫣柔挥舞着手中战矛，火属性的火舞流炎似乎连空气都快烧成红色。唐柔心里很清楚现在的形势，也很清楚她的韩嫣柔面对的是怎样的处境。为确保人数不要处于劣势，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多做一些收敛，多做一些防备，多在队友的保护下进行战斗。绝大多数战队，绝大多数选手在这种状况下都会如此处理，尤其是在这样关键的一场比赛中。可是唐柔没有如此，他的性格是如此强烈，小心翼翼接受保护他不喜欢也不擅长，让他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比赛，对星星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说是添乱还差不多。这样的唐柔可就真成了一个累赘。这一点唐柔清楚，战队也清楚，所以韩嫣柔冲上攻击，而叶修的君莫笑超高速的给予配合，目标一枪穿云，两人都没半分迟疑就找准了统一目标。因为只有这个远程攻击手可以持续性的给予韩嫣柔伤害，需要快些限制住，还因为他最强，唐柔总是喜欢和最强的家伙战斗。强龙压砸下，一枪穿云翻滚躲避，但立即遭到君莫笑的攻击封堵，正中间有空档，向前冲。周泽楷脑中刚刚闪过这个念头，包子入侵就冲在了一枪穿云的正前方。包子没有叶修或是唐柔这样清晰明确的意图，但是跟着老大走，老大打哪儿我打哪儿，这份意志包子是一等一的，所以集火一枪穿云，包子也没有慢上多少。叶修的行动快，他就快，强力袭击，包子入侵转眼就已经撞到一枪穿云面前，空当被堵死，周泽楷只能操作着一枪穿云飞快后翻，先把这一击避过。一枚手雷似乎很不小心地遗落在地，轰！手雷炸开，包子入侵后跳，君莫笑向左闪，韩嫣柔向右闪，但攻势不停，君莫笑拔刀斩，韩嫣柔霸碎横扫，两路攻击交错，前左右都不行，一枪穿云只能继续向后，轰！又一枚手雷炸开。他的一枪穿云不小心遗落一枚手雷的时候，叶修的君莫笑也很不小心地丢下了一枚，时间刚刚好，一枪穿云被爆炸气流掀得向前踉跄，就这手中双枪还在喷出子弹，还在向左右夹击他的两人角色射击，两人角色各自再闪再攻击，这次前后左右全给封住，一枪穿云被夹在正中，眼看着包子入侵那个最乱来的家伙正面冲上来，一把掐住了一枪穿云的喉咙，锁喉，防御下降 50%， 正是输出的大好时机， 沐浴成风的炮弹都降落下来了。爆炸火光中一道寒光抹入，轮回的支援到底还是来了。强杀入阵的残忍静默跟着就是一记烈，75级大招再次发起，直劈韩嫣柔。无浪的一记烈焰波动剑也气势汹汹地向着他卷来。不顾他唐柔是何种态度，是战是退，轮回终究是把他这个血最少的锁定为率先要解决的目标。唐柔当然不惧，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战一双，血多血少那都不是事儿，现在没工夫搭理那么多。豪龙破军，近距离韩嫣柔直接就爆了只大招，撞着残忍静默的裂，甩开烈焰波动剑，冲向一枪穿云。一枪穿云闪，甩枪，巴黎特狙击，超近距离，他要爆韩嫣柔的头。枪没来得及响，枪口已经歪向了一旁，韩嫣柔战矛扫到。周泽楷惊讶，这是怎样的意识和判断力啊？抢攻的意识，争取最大伤害效率的意识。唐柔清楚自己很可能就是接下来退场的那一位，他想在退场之前尽可能多的杀伤轮回，削弱轮回的战力。轮回无浪的生命最少，是最利于完全击杀的目标。可是江波涛也清楚这一点，他不像唐柔这么勇猛，他做出的就是一个血少角色该有的应对，他保持距离发动攻击并不过分逼上。目前节奏不错，放弃转火无浪不免可惜。唐柔的念头很简单，他舍不得浪费哪怕多一秒的时间，他恨不能韩嫣柔接下来的每一集都换取到伤害。于是豪龙破军，撞残忍静默，冲，一枪穿云。一枪穿云闪开，唐柔不想继续冲着残忍静默执行豪龙破军多耗时间，立即强行取消，追打一枪穿云。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这才刚刚抽出狙击枪，刚想瞄准攻击，就已经追到。